今日同大家讲故事叫做工地上的鬼。呢件事是我女朋友的阿爸的亲身经历嚟嘅。我女朋友阿爸是建国以后山东早期学建筑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只可惜是大地主兼资本家。可惜时间又唔啱，是在文革前后的事情，自然就冇乜好结果噶啦。于是就被发配到去山里边建工厂啦。虽然都是叫做建筑，但是山里边的生活特别之艰苦。其中有两件事使佢久久不能忘记。佢上山的时候刚刚好后秋天，天仲系有啲热嘅，大概系秋收嘅期间吧。嗰度有民工20000多名，只不过佢阿爸作为技术员，要先到去工地上画线同测量等等。嗰阵时山上边有啲木工，佢哋正喺度将啲杂乱嘅树木清除，咁样先可以让技术人员上山。嗰日夜晚，由于刮好大的风，落面一个睇工地的大爷就讲，不如落山去住飞晚先讲。但是由于出身的原因，怕被讲成是那些地主资本家那些技术人员，所以就咬住头皮上山了。其实山上山下的路都是挺长的，天都有些黑黑地了。因为技术人员要用测量的尺去度，只可以一步步地往上走，其实都挺累的，所以就找了个路口休息了。但是这阵时就觉得山后面凉凉地，但是都没理到，坐了一阵就继续走了。等到上了去的时候，那些木工的班长就很奇怪了，因为木工的班长是看着有两个人上来的，但是实际看到呢就得一个人了，但是他以为他自己眼花了，就没理到了。木工班长叫啲技术人员瞓自己个位，叮嘱一定要用个墨斗对住门，话咁样可以辟邪嘅。根据佢讲，将铰剪对住门口都可以嘅，嗰啲邋遢嘢就唔敢入嚟噶啦，更唔好讲话好人啦。但系咁样做咗之后，技术人员仲系病咗，发紧高烧，木工嘅班长只能够落山去帮佢买药啦。个木工班长除了帮他买药之外，还买了一些白酒和纸钱上来，然后用一条竹不停地敲打个技术人员，然后把纸钱烧了。因为这里是木工班长最大，他怎么做都没人敢敢讲半句。就这样搞了成晚，个技术人员出奇地好了很多。到了第二天，个技术人员在出面测绘的时候，见到一间石屋，有一个看工地的阿伯在那里。那个技术人员觉得成日霸住木工班长张床都不是路的，就想着搬过去跟大爷一起住。但是木工班长就说，你都是去木工宿舍度住住先啦，那里人多，咁啱又有一个床位，你就去睡住先啦。但是到了夜晚11点几，那个技术人员就觉得有双阴冷的眼睛望着他，一直到3点几，这个感觉才消失了。朝早起身都没什么精神，木工班长见到这样就吓过来问他，他就把昨晚的感觉讲了给班长知。班长说以前也有些事情发生过，叫技术人员不要怕，但是技术人员心有余悸，从此之后都不敢肯在那里